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师尊，咁啊，心经咧个经题《波耶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同埋呢个翻译人唐三藏法师原装译，咁呢两个题目都讲过啦。咁啊，今晚开始咧入经文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难。嗱，咁呢四句经文咧，就系为全部心经嘅纲要嚟嘅。咁啊，心经咧就有260个字。咁啊，刚才念呢四句咧，就是、一共25个字。咁向下咧，仲有啊235个字咧，就系、是、解释你头先所讲呢四句咧25个字嘅，所以呢四句经文咧就系、是、属于咧全部心经嘅纲要嚟嘅。嗱，咁啊第一句观自在菩萨就系、是、为呢个修观嘅人。是哪一个人修的？是观自在菩萨修的。那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他所修的法是行深般若波罗蜜。那么照见五蕴皆空呢，就是他所修的，就是要照见这个五蕴皆空。那么五蕴空啊，才可以得到呢是度一切苦难。如果五蕴不空呢，就有我啊，有这个我呢就有种种的痛苦啦。那么加因为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就无我，无我当然就无一切生老病死啊，种种的痛苦。所以呢25个字呢是全部心经的纲要，向下仲有235个字呢都是辗转解释呢25个字。嗱，咁大概意思同大家介绍过啦，我哋就讲第一句是观自在菩萨。嗱，咁啊，观自在菩萨咧，咁啊，即是系观世音菩萨。不过翻译经典嘅人咧，或者因为呢个朝代唔同啊，咁啊，佢所翻译嗰啲法师咧，佢取呢个意思咧，亦都有多少唔同。所以有啲法师就译成观自在菩萨，有啲法师咧就译成观世音菩萨。因为心经咧一共有7种嘅翻译，咁所以观自在就即是系观世音，观世音就即是系观自在。嗱，咁啊，点解有啲人用观世音，有啲人就译成观自在咧？都各有佢呢个意思嘅，但系无论咩意思咧，离唔开呢个因果。嗱，我就首先讲观世音啊。嗱，观世音呢3个字咧，系菩萨嘅姓号，即系菩萨嘅名咧，就包括有因亦有果嘅。喂，咁呢个钟咧，冇攞个钟仔嚟啊？嗱，咁啊，观世音咧，观。就是3种波野中呢，这个观照波野是一种修观的方法。那么世音呢，世就是世间，音就是音声啊，因为世间上呢有很多音声啊，我们人就有人的音声，那么畜生就有畜生的音声啦，好像狗就呜呜呜嘛，它的音声啦，那猫呢它叫做喵喵喵嘛，它的音声啦，那么总之啦，每一种的动物都有它的音声，加上我们的人，观世音菩萨从这个人修成的，所以这个世音呢就是世间的音声，就是我们人的音声。那么这个世间的音声呢，就是有因的有果的，讲这个修成的方面呢就有果的，我们因地中修行，就观察这个世间的音声呢是如幻如化，所以它的世间的音声啊，我们一般人 咁你赞叹我几句啦，咁我梗系 happy， 梗系欢喜啦。嗱，咁如果你闹我几句咧，咁我当然就 unhappy， 就唔开心啦。呢、這个肯定噶啦，就俾呢个音声咧就转咗去啦。即系话好嘅你就开心，唔好嘅咧你就唔高兴啦。就俾嗰啲音声咧就转咗去咯噃。嗱，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咧，佢观呢个世间嘅音声咧，系从呢个缘起嘅，从呢个因缘而起。嗱，咁啊，因缘所生法咧，都系一本嚟空寂嘅。嗱，在呢个《楞严经》里边啊，第一共25圆通。咁啊，观音菩萨所修嘅圆通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耳门圆通。就收呢个耳根嘅圆通，得以证到呢个圆通嘅果。嗱，咁我哋世界上嘅人啊，六根中，咁啊最圆通嘅就系属于咧我哋呢个耳根，其他眼啊、鼻啊、舌啊、身啊、意啊，咁啊呢几种咧，或者有啲系圆又唔通啊。咁啊，有啲通咧，佢又唔真常，总有所欠缺。嗱，例如我哋嘅眼，咁啊睇到前边，睇到左眼角睄咧，我哋睄到左右两边，但系我哋背后咧就冇眼噶。当然，我哋家呢处系佛陀，当然我背后就梗系供养都有佛像，咁啊系人都知啦。何况我出嚟都望到佢啦，你就佢哋知得，就唔系我见到后边咧有佛像啊。不过我预先知道呢个环境。是有佛像摆在我后面供养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是不是我背后有眼看到的。所以我们的人的眼看到前面，眼角可以睄到两边就可以看到一些，但是背后的眼没有眼，完全看不到，那就变成呢就不得圆满了。好像我们的鼻哥，咁你闻嘢嗰阵时咧，虽然系24个钟头，我哋都呼吸，可是如果有呢个香风吹埋嚟，有一阵香气，我哋闻到就香咯。嗱，如果冇呢个香气，或者突然间咧有啲嗰啲坑渠嗰啲臭气吹埋嚟咧，我就闻到臭，但系就唔系时时闻到嘅，有时就闻香，有时就闻臭。好似家下咧又唔香又唔臭咧，佢就变成一种唔香唔臭嘅境界，就唔得咧圆满嘅。有香就冇臭，有臭就冇香，就唔得圆满啦。好像我哋嘅身体个脉搏速，咁当然呢几日咧就天气稍微早晚咧就略为咧系凉少少，咁即系话大家要着多件衫啦。嗱，咁仲系几日以前咧，上个礼拜咧都仲系好热噶，都31、32度嘅，就变咗咧就唔使着多衫，你有觉速。咁呢个觉速咧，唔系永远都系冻，亦唔系永远都系热，咁啊有热就冇冻啊，有冻就冇热，咁啊亦都唔系完全具足嘅。但我哋呢个耳根呢个闻性咧，就恒常嘅。有音声嗰阵时，佢用我哋听到啊，呢只系狗叫声，啊呢只系猫叫声，啊呢只系人咧。讲埋个音声，啊呢啲系唱粤曲或者系唱京剧嘅音声，我哋听得好清楚。嗱，咁啊，即使冇音声，但系冇音声咧，就唔代表咧冇咗我哋呢个耳根嘅闻性。虽然系乜嘢音声，我要问佢喂某某人，你听听咩啊？冇啊，家冇音声，佢好静。嗱，咁啊静。都是一种音声嚟嘅，不过就冇嘈嘈吵吵嘅音声啫。但系都有呢个环境清静嘅音声啊嘛，我哋都听到啊。如果大家唔出声，家咪好静咯。包括我都唔开声，大家咪唔出声，咪好静啦。如果家起码就我开口讲经，就有我嘅音声啦。所以音声呢种环境，你有动。 你有静有阴声就叫做动啦，冇阴声叫做静啦。但系我哋呢个耳根嘅闻性咧，系永远都恒常。有阴声，我哋听到系咩阴声？冇阴声，一片环境好清静，所以我哋呢个耳根嘅闻性啦吓，就系圆具足一切。因此《楞严经》咧，佢有一段经文就系讲我哋呢个耳根嘅闻性咧，具足圆通常三真实，系二十五圆通里边咧系最圆满嘅。佢话：此方我今启如来，就如观音所说，譬如人静居。十方俱寂故，就十处一时闻，此则佢哋圆真实。个目非就观障碍，口鼻都亦复然，身已合方知，心念就分无碎，隔环听音响，遐耳俱可闻，五根所不齐，此则佢就通真实。个音声就性动静，闻中就唯有无，无声就好无闻，非实就闻无声啊！声无就既无灭，声有就亦非生，生灭而原理，而则佢就常真实。嗱，咁呢段经文咧，好似出咗第五卷呢、这个偈颂。就是用这个继续五个字一句呢，是赞叹我们这个耳根啊，是具足圆通常三种真实的功德，是为其他二十四法呢所不及的，所以耳根呢是最圆通。那么观音菩萨就收这个耳根圆通呢而得正果位的。怎样他们圆呢？圆就是圆满，冇欠缺，所以经文里边讲啊，佢话譬如人静居，有个人咧静静到住喺一个地方，个十方俱寂故，就十处一时闻啊，十方即系东南西北，同埋四个角，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，加上上方下方咪十方啦。十方呢同时打鼓，好像舞龙啊、舞狮啊、爬龙船啊，就打锣打鼓噶嘛。咁啊，十个方向佢一齐打鼓咧，我呢个耳根咧，十个都听到，冇理由只系听得九处，其他嗰一处我听唔到噶。所以十方俱寂鼓咧，十处都一时间听到。咁啊，既然十方打鼓啊，通通我一时间听到，咁咪圆满具足啦。所以只得佢哋圆真实啦。嗱，咁啊，其次咧就讲其他五根咯。个目非就观障碍，目就眼蒙啦，就睇唔到呢个障碍嘅。嗱，好似我哋门口有啲乜嘢啊？我哋呢埲墙隔住咧，你又睇唔到。不过你知道咧，系不过你曾经行过，你知道呢处摆咗啲乜嘢，有张凳、有张台或者有张床，系你见过知道啫。但你现实环境咧，你因为嗰度墙挡住啊，墙个外边咧，我哋系睇唔到，所以目非就观障碍，就唔通啦。佢话口鼻都亦复然啦，口同个鼻都系一样。嗱，我哋嘅鼻闻到香就闻到臭，闻到臭就闻到香，咪有欠缺咯。个口咧，我哋食嘢嗰阵时系咸啊，系酸啊，系苦系辣啦，咁冇理由几样嘅味道一齐进口噶嘛，即系有一样就冇一样。你食嗰啲咸嘅，当然就冇呢个淡，冇呢个甜啦。你食啲系甜，饮糖水喎，好甜啊，当然就冇呢个咸嘅味道噶喎。咁啊，即系就鼻同埋呢个口咧，亦复系一样。同个眼一样唔得咧，系完全。佢话身以合方知啊，呢个身咧， 我哋今日凉啲，我咪着多件衫咧。点解你知道系凉？着多件衫，有啲风吹埋嚟，你觉触到啦嘛。今日大风添，啲风有啲冷冷地嘅空个空气，咁啊顶唔上咪着多件衫咯。但加啲风我好热、哦，今日35度啊，吹埋嚟系辣嘅，好热嘅，你咪快啲除衫咯。咁所以话身热合风之要好多空气冷热合埋嚟我哋嘅身体，先至知道系冷系着多件，系热就除少一件。咁如果嗰啲冷同暖个空气唔触到我哋嘅身体咧，我哋就唔知得冷热嘅。个心念就分无碎啊！我哋呢个心呢个意识想咧，呢个妄想心咧系妄无头绪嘅，有时谂东，有时就谂西，有时就谂呢样，有时就谂那样，有时谂翻工，有时谂去商场上买餸，咁啊即系咧冇一定嘅头绪嘅，咁啊即系冇固定啦，唔规定边一样咧。但是我哋呢个耳根咧，就呢个闻性啊，系最圆。十方俱寂古，但十处一是闻。其他眼啊、鼻啊、舌啊、身啊、耳咧，都不能比嘅。咁所以呢个耳根咧，就系最圆通啦。啊，咁啊，至于话常处分念咧，我哋呢个耳根咧。亦复系一样啊！佢话音声就性动静，问呢个音声咧，有就佢就动咧，冇就佢就静咧。个文中就唯有无，人哋就众生嘅境界。有音声，佢哋啊家系猫叫哦，啊家系狗叫哦，家系唱粤曲哦，啊家唱京剧哦，啊家唱时代曲哦，佢就听得好清楚。咁如果乜都冇咧，又冇粤曲，你又冇京剧嘅音声，又冇时代曲，又冇猫叫狗叫，佢又冇人讲话咧，佢哋以为咧呢个文性呢个耳根咪就冇咗，其实咧就唔系，耳根咪性系常在，不过加冇音声系我哋个环境冇音声啫，就唔系代表我哋呢个文性都冇咗。嗱咁冇音声咧，佢就静咧，呢个文性咧都因为有存在啊，都听到呢啲环境咧，加好清静、哦，真系乜嘢真系，仲要话蚊仔飞过都听到啊！咁啊，环境静啫，唔系呢个文性冇咗啊，所以音声就性动静，文中就唯有无，嗱个无声就好无文。非实都文无性啊！呢啲世界上嘅人，佢唔明呢个道理，以为咧冇呢个音声咧，就冇咗呢个文性啊，完全错啊！所以话声无就既无灭，声有就亦非心，心灭而原嚟是一个嘅常真神啦。音声有的时候是音声有，不是它文性呢，因为音声而有。那么没有音声是外面的环境清静，没有音声文性呢不会因为没有音声呢就灭了的。所以有音声没有音声呢个文性都存在。那么所以常呢，常就不变呢，就上面这一段经文就说明这个耳根呢是具足圆通常三真实，是其中24番呢所不及，其他的24番呢或者圆而不通，或者通而不常，或者常而不圆不通，总有所欠缺，不可以具足圆通常三真实，唯有这个耳根呢就是圆通常三真实都具足。所以观音菩萨修这个耳根圆通呢，因此就得到进入这个菩萨的圣位了。这个就从这个修因这一方面呢而讲的，他就观这个世界上的音声呢是如幻，是因缘所生法，就当体即空，因此就正圆通，是他自己修因方面而得的。 嗱咁啊，其次咧就讲呢个果相，果相咧就度众生噶。嗱咁啊，观音菩萨点样度众生咧？就系观察呢个世间嘅阴性，即系话我哋世界上无论边一个众生，包括男女老少、贫富贵贱，总之你系个人，你识得念观世音菩萨，或者念大悲咒，或者念普门品，或者念啱啱呢妈咪哄，呢四种咧都系观世音菩萨嘅法门。你除修一种，总之你日日都系咁样念，时时都系咁样求观音菩萨啦。你念呢四种咧，就同菩萨沟通咗啦。咁你有咩灾难嘅时候咧，菩萨就会沉声救苦，肯定咧你就一切灾难都化为尘，绝对唔会受呢个种种灾难咧所扰乱你嘅。嗱，咁啊有关历朝历代啊，咁啊因为念观音菩萨或者顶礼观音菩萨呢啲咁啊故事咧，可以讲成罗多都有，但系亦都有啲咧唔出声噶，好似咁啊我本人真系得到观音菩萨加咗好多，但系由于我哋佛教嘅拜罗呢个法律咧，系唔可以宣传。我就见到观音菩萨得到咩啦？系唔可以宣传噶，系就算你见到观音菩萨，系你见啫，唔系我见啊嘛。你使乜话俾我听啫？所以咧，呢个系我哋嘅拜罗，系我哋嘅法律。你就点样见到观音菩萨，或者观音菩萨点样加俾你都好啦，系唔可以宣传，系唔可以话俾人听嘅。所以咧，我哋一般嘅出家人咧，大体上有啲修持嘅咧，佢唔会宣传自己，我见到观音菩萨，或者观音菩萨加俾我乜乜乜乜乜，系唔可以讲嘅。不过历史上咧，有好多因为观音菩萨感应咧，得到好多好处。嗱，我哋广东啊，博罗园就系响东莞咧，过少少嘅，那个园咧就叫做博罗园。咁啊，博罗园咧有个山叫罗浮山，就距离石龙都冇几远嘅啫。咁相信好多人都知嘅。咁呢个罗浮山咧，有一间寺叫做华首台。咁啊，呢间寺个开山祖师嘅第二代。即是不是第一代第二代，即是开山祖师的徒弟，不是第二代了。那他俗家是姓陈的，那他出家的名字呢，就由于他得到观音菩萨的加庇，他俗家是姓陈，所以一般叫做陈二祖。他出家的法号呢都没什么人称呼的了。那陈二祖呢，他就出家呢就普普通通啦，亦都唔系好蠢，咁亦都唔系好聪明，系一个普通好平凡嘅出家人。咁啊，佢呢个师傅见到咁平咧，就鼓励佢，就拜观音菩萨。晚晚啦入坑咧，就叫拜观音菩萨。啊，咁啊，拜几耐咧？咁啊，佢嘅师傅就规定，响观音菩萨嘅手咧绑咗个啷啷。咁绑个啷啷啦，嗰条绳咧就喺嗰个后边嗰块房间板度有一个窿，嗰条绳就透过呢个窿咧，佢师傅就住喺隔壁个房间。咁啊，嗰条绳咧喺个师傅嘅手上咧，佢同佢讲，佢话如果我手上啊掹下呢个啷啷，即系话咧，我认为你戴够啦，你就可以翻去休息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啊我嗰条绳唔掹呢个啷啷咧，观音菩萨手呢个啷啷唔响咧，即系话你仲未够钟，你仲未拜得够啊，你就唔可以偷懒啊，你就唔可以老早咧就翻嚟瞓觉啊，啊，我第二朝都焚你桂香啊，呢个系我个法律。咁佢呢个徒弟都算听话，如果嘛慢慢咁样拜，慢慢咁样拜。一隻手規矩，總之呢個啷啷唔響咧，佢就唔敢翻去瞓覺嘅。咁佢個啷啷響咧，咁佢就翻去瞓覺啦。 啊，咁啊，拜咗唔知几多年噶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有啲嘛真系观音菩萨都就现身啦。就问佢，佢话善男子，咁你晚晚咁啊求我啊，咁你个目的系为乜嘢咧？咁但系咧呢一招咧，个师傅冇同佢讲过喎。咁佢就当然就唔识得答咧，咁佢就冇回音。咁啊，观音菩萨见到佢冇回音啦，当然唔可以长等佢噶嘛，咁啊亦都咧唔见咗啦，即系佢咧走咗啦。咁啊呢位大德陈义祖咧，佢就照样咧就拜观音菩萨。咁拜观音菩萨咧，咁啊有一晚咧，佢师傅就黑眼瞓啦。咁啊打坐就黑眼瞓就瞓着咗。咁啊瞓着咗咧，当然咧过咗好耐时间，佢师傅瞓着咗啊，就冇掹嗰条绳。当然观音菩萨的手个啷啷就唔响咧，唔响咧，咁啊菩萨就现身啦。咁啊同佢头先问佢呢番话，咁佢就答唔出。咁啊谂下都好夜噶啦，咁啊但系嗰个啷啷就突然间响咗啊，响咗啦。咁啊即系佢哋以为系师傅嘅命令，呢个系佢嘅命令，系大家嘅合约嚟嘅。咁佢咪翻去瞓觉咯。咁啊！第二朝佢师傅扎醒，哎呀！我昨晚啦吓，好似啦吓，晏咗啲，咁啊冇拉呢条绳喎。佢好，既然我冇拉呢条绳啊，即系我未有命令叫你翻去瞓觉咧，佢就出呢个房间咧，就望下个佛殿，个徒弟唔响度啦。咁个师傅就怪佢啊！他说我没拉条啷啷绳喎，他即是等下没叫你回来睡觉啊，那为什么你睡觉，我出来看你，你不在佛殿了喎。那么个徒弟就说，他说师傅不是啵，他说啷啷真的响了的啵，我是亲自听到个观音菩萨的手个啷啷，真系平常咩响啷啷啷啷啷，咁啊咪当人你掹条绳啷啷响啦，所以我咪翻去瞓觉啦。佢师傅冇喎，你梗系讲就话呃我氹我，但我明明都冇拉嗰条绳。咁佢一个话冇，真系个啷啷响啊，嗱咁虽然咁样拗啦，咁佢师傅平时都知道佢呢个徒弟都系老细人，多年嚟都唔会讲大话，唔会偷懒。咁亦都信佢咧，咁跟住个徒弟佢讲啊，佢话师傅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、请问师傅，佢话我昨晚咧唔单话听见呢个啷啷响啊，佢话观音菩萨现身咧就问我，佢话善男子，咁你晚晚咁样拜我求我，你目的系求乜嘢咧？咁师傅就好心话佢话你。你怎样答啊？他说师傅我不知道，他说这一招呢你未教过我，我不懂了。他师傅就真的蹬脚，你这么傻，他说那么怎样师傅，我真的你没教我怎样答啊。啊你只是说如果啰啰响就可以睡觉，啰啰不响就不可以休息睡觉，那我就听你说，我是听你这个命令而已。至于说怎样答复观音菩萨所问呢，你真的没教我，我不懂得答。师父想也是真的没教他，想不到观音菩萨自身问他的嘛，那预先怎会教他呢？但是师父想你都不会蠢到这么惨，是吧？那你都不会教。师傅就一句话，你没教我这一招，我怎会答呢？师傅好啦，如果下次观音菩萨再现身问你，你就说弟子苦恼没智慧，是愚痴啊，今天希望观音菩萨开我智慧得了，他们是这样讲就可以了。咁啊，冇几耐啦，佢又拜得，当然都唔系一两晚啦，起码都断年计噶啦。咁啊，都系咁样拜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又现身啦，就问佢善男子啊，你长期咁样求我拜我， 嗰啲木即系咪乜咧？呢是佢聪明啦，先会求佢呢啲啦。咁佢就弟子苦恼，咁啊求观音菩萨啦，开弟子嘅智慧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嘅净瓶咧有啲水噶嘛，咁啊以呢个净瓶嘅水咧嚟去洒呢个头，嚟去摸顶。咁啊，果然咧，佢哋真系开窍啦。从今以后就好聪明，好有智慧。从今以后讲经说法啦，佢都唔使睇，咁啊亦都唔使学嘅，睇到咩嘢经咧，佢都会讲。就成为啊罗浮山咧花手寺第二代嘅祖师。嗱，咁呢啲咁样个故事咧，都系暗示我哋每一个佛弟子，如果你修呢个观音法门。你真的日日咁样念观音菩萨，或者持大悲咒，或者从普门品都大约平等嘅，无所谓。你随修一法，都系观音菩萨嘅法门。咁如果你有咩灾难，你有咩问题发生咧，咁啊观音菩萨咧就一定会沉声救苦，就会加俾你啊，咁啊一定咧消灾解难，就系如意吉祥。嗱呢啲就系念观音菩萨个好处。嗱咁啊呢次又有一个问题，好多人都问啊，咁啊观音菩萨究竟系男人？就是因为是女人呢，那我们家市面上啊，无论那些即是卖佛像的地方，我们请佛像呢，大体上可以说呢，即使不是百分之一百的，都百分之九十九个九的，都是清一清呢，是女人的身。是女人的相，你是很难的见到呢有一尊观音菩萨相啊，是大丈夫相。不过从我们佛教的历史来讲呢，就是唐朝，我们中国唐宋元明清这个唐朝啊个年代呢，如果你住有这些这样的古董的话呢，那么观音菩萨清一清呢都是大丈夫相，是有须的添的。那么后来呢就多数咧都系变咗咧女人上。嗱咁啊，点解有咁嘅转变咧？呢啲就讲我哋中国民间嘅历史啦。嗱，我哋旧时嘅礼教咧，当然就唔同今日嘅礼教嘅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嘅礼教咧，就到幼稚园啊，好多都系男女同班嘅，咁啊可以男仔女仔都几岁大，一路咁啊玩，玩到小学、中学都系咁样啦，一齐咧放学去街成日去玩嘅，拖拉手都有嘅，系啲即系今日嘅法律，系今日嘅环境。嗱，咁啊几千年前啊。嗰啲环境咧就唔系咁噶，所谓男女就授受不亲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咁严格嘅礼教之下，咁啊，观音菩萨以呢个男子汉嘅大丈夫身啊，去教化嗰啲女子咧，系一件咧唔简单嘅事，系冇可能嘅事。咁所以观音菩萨咧就引呢个大丈夫身。就是现这个女子身啊，那么既然大家都是女子啦，唔单话我在这个社交这方面啊，可以碰头，可以倾偈，乃至穿房入舍啊，都可以教化这个女子。那么观音菩萨啊，那么点解特别要教化啲女子呢？咁啊，其实男子咧，佢都教化，不过男子咧，大家都系男子啦，就无所谓介怀啦。嗱，咁女子咧，就因为咧，一般嚟讲咧，女子个业障咧，就比呢个男子咧系特别重啲嘅，呢啲系生理上嘅问题，大家都知噶啦，唔使多讲啊。嗱，从我哋中国嘅礼教啊。道士话女人咧就有三从四德，有所谓女子无才就便是德啊，咁啊一画个一字都唔识嘅，呢个就叫做好女人。如果学识丰富咧， 意見多嘅咧就唔通噶啦。嗱咁，但當然今日個環境就唔同咯噃，好多女博士坐高位，佢個手下咧多數都係男性啊，幾十個男同事都歸佢管啦。絕對不是新聞，世界上很多的大機構呢，女人做經理，她的屬下呢全部都是男性，這就是今日的環境，是今日的潮流。當年呢就沒有這些這樣的環境的，所以女子無才是便是德的，加上這個三重，所以在家做女仔就從父母，出嫁呢就从丈夫啊，丈夫去东你就跟去东，丈夫去南你就跟去南，生儿育女打你一头家，冇晒自由，系重夫。嗱咁啊，老来就从子，因为自己冇揾食嘅能力，到咗老咗之后咧就靠个仔女抚养。如果仔女唔孝顺咧，就好凄凉噶。所以一生人咧有呢个三重。就枯了他一生，没了自由，一切的痛苦都由此而生，所以女人的业障呢就比男人的确重了很多的，无论生理心理两样都是呢问题很多。所以观音菩萨呢为着是解决女子这种问题，咁能够鼓励劝女子呢係念佛修行求生净土，所以观音菩萨呢就是唐朝以后啊，直至到今日，佢个相呢都係女人相就比较来得多啲，主要呢就係呢化度嗰啲业障深重嘅女子。这些就是观音菩萨一种的慈悲来的，所以从他自修这个因地来讲，他就观这个世间的阴性都是如幻如化，因此修这个耳根圆通而得证佛的果位。从他度众生的方面，他就从体起用啊，这个果相呢就以这个大慈大悲，咁啊现种种身嚟到化度众生啊。相信大家读个普门品就知啦，所谓三十五应，应以佛身得道者，即以佛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同男同女身得道者，即以同男同女身而为说法；应以比丘比丘尼得道者，就以比丘比丘尼身而为说法。咁啊，一共有三十二种嘅应化身，咁啊，度脱三十二种嘅根基唔同嘅众生，人人都得到解脱。这些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亦是果后呢所起这个大用，所以观世音这三个字呢就是包括你有因就有果了，因中就收这个耳根圆通而得成佛道，果上度众生就名为一个叫大慈悲，所以合埋呢就叫做观世音。咁啊，家下咧《心经》开头就唔系讲观世音，就系讲观自在。第一句就观自在菩萨。咁啊，点解观世音又唔系叫做观自在咧？嗱，咁啊，自在咧即系解脱咁嘅意思，亦可以话无障就无碍啊，亦可以咁啊自由自在，中意点就点啊，咁咪自在啦。好似我哋世间人，如果你有钱，社会有地位，环境又好，你喜欢吃九大鬼就九大鬼咯，你喜欢吃青菜豆腐就吃豆腐咯，你喜欢点，你喜欢旅行你就买张飞机就旅行咯，因为你环境好经济好就自由自在咯，没有人管得你到的，是吧。咁啊，其实呢我哋修行都系一样啊，你正到呢个佛果嗰种啊境界呢，你就好自由好自在嘅，无论在时间上在呢个空间上啊，你都好自由好自在。例如佛经上讲 能够生一念为无量劫，能够缩无量劫呢为一念，意思就是话呢，我一个念头就可以呢万年亿万年咁长嘅时间拉长。嗱，如果我哋有阵时型嘅长呢，可以将缩埋千万年劫数，成为一念之间就代表晒呢啲咁样伸缩时间个空间呢，也真系得到呢正呢个正果个环境先可以做得到。嗱，就例如呢个生死，佢就好自由嘅。佢度众生嘅时候，佢哋是受生，同我哋一样有父母有家庭。但系如果佢唔度众生嗰阵时咧，佢就系一尊咧大菩萨，系好自由，系好自在，唔受呢个生死咧所控制。嗱，咁呢啲我哋嘅人做唔做得到咧？我哋嘅人咧？就是做不到了。我们的人呢，你想他不生，他是受这个业障而生，你说死就更加没有把握。你可以说不死吗？总之说阎王判你三更死，就更不留人道五更，是没有法子控制自己。如果你能够控制自己，你喜欢生你就生，喜欢走你就走，等着我不喜欢走的呢你就不走的。这些这样的境界呢就有些功夫了，起码都要明心见性才有这样的境界啊。我就讲一个故事来鼓励大家，从此就是他们隐风禅师，他俗家姓邓的，因为当时呢一个位呢是很有名的禅师，那某些人呢都是加上他这个姓啊，叫做邓隐峰禅师。他们一些人是参禅的，是打坐参这个禅功，就希望明心见性，那他应当就得到这种境界，他可以生死自由的了。那但是呢有些业障的牵缠，一有咗牵挂，呢、这个波野真空嘅功夫咧，一有所偏差，就呢个问题就到噶啦。所以有一次咧，咁佢就时间到啦，时间到咧，咁啊阎罗王咧就派咗两个鬼出，咁啊去拉佢，拉佢咧，咁去到佢住嘅地方入到去咧。间屋里边咧空溜溜，就乜都冇嘅。咁既然乜都都系连人都冇啦，咁啊人都冇啦，咁我啲鬼子佢点拉人咧？啊，咁啊拉唔到人就冇只翻去交差噶噃。咁啊当然咧，呢个问题就好大啦。所以两个鬼子都算系有啲知识，佢咁咧，不如咧我哋。去外面这个门口啊，问下这个土地公啊，他说不是土地啊嘛，他是这条村的土地公公嘛，是管理保护这一条村的嘛，当然这一条村是他管辖范围之内，那这条村的事呢他就当然知得清楚啦，那我们问他啦，他应该有办法告诉我们听。咁啊，邓隐峰禅师去咗边度？咁我哋可以拉佢啦，系嘛？咁啊，问个土地公，咁啊，土地公就多嘴，就讲咗一句话。佢话邓隐峰禅师咧，佢入咗定，佢打坐参禅，入咗定咧就系无我嘅。咁啊，无我啦，咁啊，我都冇咗啦。咁你又睇佢唔到啦，你又点拉佢，你又点捉佢返去见阎罗王交差啦，係咪？佢话我话俾你一种呢、所谓呢叫做贴士啦，佢话佢呢有一种心爱嘅物件，佢最牵挂嘅 是什么见他说他是信佛的嘛，他是法师的嘛，就当然是家里有佛像啦。那我们的佛像呢，早上应该就供了一杯供水，应该是一般人都有的啦。那么到下午就将它倒了，第二朝呢就再次斟过，那一杯供水呢常日都有的啦。他说他我们普通人那个茶杯啊，是普通茶杯啦，总之不怕崩崩烂烂，可以装茶装水就得啦，系嘛？嗰个但系呢个邓颖峰禅师佢供佛嗰杯水嗰个茶杯咧，系一个古董嚟噶，好值钱嘅。咁亦都系佢心爱物之一。咁佢话咧，如果你想佢出地，你睇到佢捉佢咧，你就我话俾你听，你而家翻转头，你到佢屋企。去做佛前，你睇到呢个装供水呢个茶杯，古董茶杯咧，你倒咗呢杯水，就将嗰个杯咧响嗰张台度摇啊掹摇几下，哐哐咁咧，佢就会出定咧，你就会拉到佢噶啦。因为呢个杯咧系宝物，系佢最心爱嘅宝物。咁啊，土地公公咧就透露咗呢个贴士咧。咁呢两个鬼差咧又翻转头，咁啊果然去到屋企咧，真系咧个佛前咧供佛咧有一杯供水，咁睇下呢个杯就真系好似古董嚟噶，佢就马上将呢个土地公教嘅办法倒咗呢杯水，就将呢个杯咧向住所示咁啊哼嘅，哧哩坑啊哧哩坑啊，咁啊果然邓颖峰禅师咧就出定啦。咁啊出定，因为佢挂住佢最心爱呢件宝物咧，点解会响咧？佢听到就呢一年分心啊，佢就出定，出定咁就有成个身形咧，所以呢个鬼出咧就拉到佢咯。嗱，咁啊拉到佢啦，当然呢度经过呢个村个门口土地公个面前啦，咁土地公睇到佢，当时就惭愧啊。他说一个这么大的修行人能够入定，连我都没有了，都是我自己多一句嘴开了他，变成了被这个鬼子拉，他不如这样，解铃的还须系铃人，是我害了他，应该我就救回他了。我就跟他两个肉卒鬼大哥说，他说啊，鬼大哥啊，他说你这是奉如来的命令来到这个阳间呢去捉人，那些即是要死的人，他说你应该就不是只有他一个的，他说是啊，有很多个我都顺便拉埋的，他说既然这样你无论多个人累赘，他说这样呢，你将邓颖峰禅师交给我，你就去第二处拉第二些人，那你拉埋一起啦，冇得再拉你翻转头，我先就交翻呢个邓颖峰禅师俾你，你咪唔使咁累赘咯。咁嗰只啊，土地公真系好意见喎，都系好意思喎，咁亦都信呢个土地公嘅话。既然拉系佢俾贴士，加得交翻俾个保管，应该都冇问题啩。咁啊，交翻个邓颖峰禅师咧俾佢。咁啊，两个鬼叔去大选捉人啦。他就跟邓颖峰禅师说，真的好像对不住了，因为我一句话累了你，他你可以回去了，总之鬼差来呢我就自有办法应付了。那邓颖峰禅师呢回到他自己这个三禅的地方呢，就望住这个供水这个杯，他说我就因为挂住你，你是我最心爱的宝物之一，咁啊，几乎啦，我俾呢个鬼出拉咗佢啊，都系因你而起啊。咁佢就将呢个杯咧就劈落地下，当然就唔使讲话打烂啦，瓷器嚟嘅，只不过系时间长，系属于古董啫。咁啊，打烂咗呢个杯啦，佢咪心无牵挂咯。嗱，咁啊，心无牵挂咧，佢哋入地。又再参禅入地，咁嗰啲鬼差回嚟都拉佢，佢都冇我啦，有乜定成个人都冇咗，咁啊点拉佢咧？最后人佢出定咧， 佢就問佢呢個山上嗰啲同參啊，叫埋佢嚟，佢哋傾偈開會。佢話諸位同一個山上好多茅棚，唔係淨佢一個噶嘛。佢話諸位同參啊，今日我請你哋嚟問你一個問題。佢一個人臨走即係死嘅時候啊，佢話坐脱臨亡，你就聽得多啦，即係坐喺度就走咗啦。有啲企喺度，咁就走咗。在佛教裏面咧，從前嗰啲達達好多都係咁樣走噶，坐喺度企噶。佢有冇人咧掉轉頭，即係向天個頭喺黐住個地下咁樣走噶？咁啊，真係全山幾多十個八個同參師友啊，個真係從來未聽過喎。唔得话未见过啊，佢我连听都未听过啊，坐喺度走，企喺度走，都见过，听过，好多都见过。个但你话倒转头，脚向天，头向地咁样走啊，真系咧唔单未见过，连听都未听过啊。佢话咁就简单啦，佢哋中唔中睇下？嗱，你望住，佢就打个关斗，真系就脚向天。头向地，咁咪走咗啦！唔单走咗，我哋呢件衫咧应该会冧咧。我哋着件衫个膊头挂住呢件衫就好地啦嘛。如果你倒转头，件衫梗系冧噶。咁佢而家倒转头咧，咁啊向天头贴住个地咧，唔单佢唔冧当跌低啊，如果件衫都唔会冧嘅。咁佢走咗啦，咁啊总要善后噶，咁啊全山嘅同参师友咧嚟帮佢善后。嗱，咁啊善后咧，起码你仰低个瞓低啊，咁啊唔瞓低又点样善后啫？咁啊昂佢咧，佢个头顶对个顶就好似有万能胶黐住咁啊，点样昂佢都唔瞓低。啊，咁啊唔瞓低啊，咁啊点样帮佢善后咧？真系冇晒计噶噃。后来又话不如咁啦，佢同山佢有一个同胞个细妹，虽然系细妹啊，但系咧全山咧都系男仲多，女仲少，都好少啦，男女即系兄妹都好少住埋一堆嘅，但都系同一个山，一个山头一个山尾，咁大家商量下，既然我就大家拱佢唔低啊！叫佢妹嚟睇佢有乜主意啦，咁啊叫佢妹嚟，佢妹望到真系奇怪，佢就氹氹圈绕住佢阿哥个尸体咧，咁啊绕咗几圈，之后佢就对住佢阿哥心口，佢话哥啊，佢你生前为人古怪，佢话估唔到你死后都咁古怪，第一掌所以一掌一打，成个就瞓低，先可以同佢善后。嗱，呢个故事就讲乜咧？就系话咧，真系一个修行人，明心见性，系生死自如。佢中意走，佢就走；佢唔中意走咧，佢就唔走。嗱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系呢个水杯。嗱，咁呢个水杯，如果佢唔系挂住，佢系古董咧。佢入一定入，连个身体都睇唔到噶啦，望我无我啊，等向下讲个五蕴皆空噶啦。但系因为一念心挂住呢个杯啊，就现咗身，就俾呢个鬼追拉咗去。即系暗示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就要万缘放下。如果你唔放得下，唔看得破咧。始终嗰只牛虽然个身体咁粗出咗去啦，但嗰条尾虽然咁有势，佢仲未出呢个门啊，仲有啲牵挂。一有所牵挂，就呢个波野个观照功夫咧，未曾到家，所以生死就不能自由自在，就不明叫做观自在啦。唯有咧放得下。看得破，睇得开，先至可以咧得到自在。咁啊，点样先可以看得破、放得下咧？就全靠修呢个波野观照功夫啦。嗱，咁啊，从前有一位佢就百不管嘅老婆婆，即系一百样佢都唔管噶啦。佢系一个老婆婆，系一家之主，佢冇咗先生噶啦，就是、有仔孙。虽然有仔孙啦，佢因为冇咗先生，即系冇咗老公啦，佢咪一家之主啦。 咁佢有一次咧，佢就歸依佛教，歸咗個師傅。咁啊，既然歸依師傅啦，佢就請教呢個師傅啊。佢話：師傅啊，我已經歸依三寶啦，啊，你同我做歸依嘅。咁啊，而家我以後啊，我應該咁啊，點樣修行咧？佢師傅話三個字。好簡單，我咁啊點邊三招啊？佢話百不管，即係一百樣你都唔好管，即係一百樣嘅嘢你都放得下，睇得開，你就可以得到解脱啦。咁因此咧，佢都算係好弟子喎。聽師傅翻我屋企咧，所有嘅生意啊、樓房屋契啊，一切一切全部俾啲仔心婆打理，佢哋自己喺樓上咧。小小的地方呢，自己呢摆了个小佛陀，咁日日呢响度自己念阿弥陀佛，或者念经，或者拜佛，咁真係一样都唔管㗎啦。于是呢做咗三年，佢都未开悟，未见阿弥陀佛，佢就奇怪啦。佢就咗个问师傅，个师傅话：我已经听你话噶啦，乜我都唔管噶啦，所有生意啊、楼房屋一切我都俾晒我啲仔同新抱，我咩都冇噶啦，我样样我都唔管噶啦。佢我只系听你话，日日念佛拜佛。佢点解三年啊都唔见阿弥陀佛？我都未明心见性啊，好似全无消息喎，师傅。佢话咁啊，佢话你有冇挂啲仔孙啊？佢虽然你样样都唔管啦，唔理啦，佢话你念经或者拜佛或者打坐嘅时候啊，你有冇谂你啲仔孙挂住啲仔孙啊？佢话咁啊有噃，佢话我冇理由唔挂住我啲仔孙噶噃。咁我先话系啦，就是、因为你挂住仔孙呢一个心念啊。就好似一条尾咁样牵住你啦，人哋要捉你咧，唔需要打你啦，咁啊掹住你条尾咧，呢、这个呢只牛、呢只猫、呢只狗咧，就冇得走啊！俾人掹住就未点走啊！所以咧，你一定连呢一个问题，你都要放下埋。嗱，咁啊，仔孙系你嘅仔孙，你生咗出嚟，你养大佢，已有第三代、第四代，孙啊十都有啦。佢呢个就系佢哋嘅事啦。你养大你自己个仔，佢成家立室，佢已经有咗咧，第二即系你个第三代啦。咁呢啲就系佢哋嘅事，你唔应该挂心，你应该一心一意系挂住佛菩萨，你先至可以明心见性啊，先至可以生死解脱。咁啊！呢位老婆婆咧，都总算有善根啦。听师傅咁样讲咁多系噃，自己真系挂住啲仔孙噃，念佛拜佛，谂谂下谂到自己啲仔孙家近况点啊？啊，嗰啲仔有冇健康啊？嗰啲孙读书聪唔聪明啊？咁啊，考试考第几啊？诸如此类咧，就牵挂。咁啊，牵挂咧就有条尾，就唔得自在解脱啦。所以咧，佢呢次听师傅话，佢真系拜佛就系拜观想三宝，佢念经就系念经，念佛就系念佛啦，观想佛乜嘢佢都放下啦。冇几耐咧，佢真系见阿弥陀佛就往生啦。嗱，咁呢啲咁嘅故事都系暗示啊！我哋学佛嘅人，我常常我都讲呢啲问题噶啦。仔孙系人都有。家家户都有，但是呢你养大了他们，他们也都成家立室，有下一代，那当然你的责任呢早就已经满足了，就何必为他们忧心呢？你的第三代的孙或者第四代的侄，咁啊，有你自己下一代个仔同三宝咧负责照顾啦， 你的责任已经满了，你没有了对他们不住，没有虐待，没刻薄他们，等于说你做父母挨家挨夜，日做夜做都为他们，你已经养大了他们，他们已经成家立室了，你不应该挂念的了，不应该再有忧心的地方，你们一心一意呢修行，那才可以了生死，才可以得到自在，如果不是呢就不自在，就不解脱了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就叫做除他去，如果除他去呢，他就归了个师父，咁归依佢请教师父又系一样，咁我归依三宝啦，我系个在家嘅居士，咁我修啲咩行啊？师父话我教你三个字，除他去，即系乜嘢都好，就天冧落嚟都好，佢家未冧啊嘛，冧你先至走啫，都未曾冧，你使乜走啫？咪除他去咯吓，咁啊佢哋一样都除他去，咁有人咧，有人同佢讲。他说你的师傻在外面呢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大家都心知什么问题啊，那么女人呢就最不喜欢你这些问题的了，是女人都不想的。但他看到他随他去有三个字。那么没多久呢，他的仔和人打架，当然是属于刑事呢，犯了法被人拉去坐监。那人家告诉他，你的仔犯了法，这样拉去。又除他去，咁就算数啦，佢就唔忧心。咁有一次咧，佢要朝普陀山，喺普陀山咧，应该系坐船嘅，响宁波咧就坐船咧去到普陀山嘅山脚呢、這个短孤道上岸，一上岸冇几远就普济寺噶啦。我都去过几次普陀山，所以都熟悉呢个环境啊。咁佢将近要上船啦，后面佢个工人呢走到气候气先话太太呀、啊、太太呀、啊、走起去先。咁佢等就忙下咩事呀、啊、佢话你快点把个火速啊烧到好紧要啊。佢就係除他去，点解呢？话明个火速你返就无非係救火啫。咁呢个工人走嚟叫你，等你返去呢次一来一往嘅时间啦。就算唔烧通天啦，你烧咗一大半都冧啦，咁啊间屋冧啦，就只有善后啫，唔可以再住，重新起过都要。咁啊今日翻嚟起，就只有朝普陀山拜观音菩萨先系翻嘅起咧，冇乜两样。话定你家朝普陀山见观音菩萨，你都唔喺屋企住噶啦。所以又除他去，一切等我朝山翻嚟再讲。咁最后呢，无论大小事，凡系麻烦嘅都除他去三个字搞掂晒。咁即係放得下啦，呢种功夫呢点样得嚟呢？就係呢个观照波野嘅功夫。因为一切法都係从呢个因缘而生嘅。凡系因缘所生法，本体都是空寂，没有这个实在永恒不变的，只是时间的长短，好像一间屋在我望你石屎的，那闲地如果是不偷工减料的依照规矩起的呢，闲地只有一百几十年挨下、啊、那如果木头起的呢，那就没有办理住的还好些，如果有办理住呢，三二十年都要重新起过，已经注通晒啦。咁即系话世间一切嘅事事物物有成，就一定系有坏。嗱，我哋嘅人由阿妈带嚟呢个世界嗰啲秒钟开始，就算有一百岁好啦啩，应该唔简单啦，都系一百年啫。咁啊，一年一年咁样过，容乜易啊？我话俾你听，我喺夏威夷啊，八一年翻嚟香港， 嗰阵时我五十几岁咋，如果法师啊，睇你咁精神，你应该仲有三年命，唔系三十年人生冇几多个咋，我都五十几啦嗰阵时，咁啊有排挨啊，嗱咁啊加真系啦，我八一年正月十五翻嚟香港嘅，咁啊加下啦，已经系2010啦，出年2011正月十五咧，我就翻嚟香港三十年噶啦，足数计啲三十年噶啦，咁啊转眼就过啦，咁啊当年就五十几，我今年就八十几噶啦，咁啊唔死就真系算系好彩噶啦，所以呢啲问题啦，所谓有生就一定系有死，有成就一定系有坏。这个是人间的一种生灭无常变幻不定那种规律来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够摆脱，好像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人类历史，由最早的唐尧夏商周，咁啊尧帝舜帝一路到今日五千年，唔知经过几多个朝代的皇帝啊，有几多个仲在响度噶？通通都系响历史里边得嚟嘅咋？嗰啲人咧全部都死晒噶啦，冇得留低噶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咧要一切咧。要睇得开，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，先至得到得解脱。嗱，咁讲到呢处咧，我仲咧引我哋放言口啊，咁啊到到下半场，咁啊召请咧，即系上半场咧，又同佢皈依，又同佢请菩萨、请三宝都齐啦，咁就超度咯。超度咧，佢哋有三段经文嘅。最后一段呢未曾超度以前，即是讲的开始就是呢点化这个亡者。第三段的文呢，我念给大家听，你估是什么呢？他说远观就山有色，近听就水无声，他春去就花还在，人来就了不惊。那这四句话呢，应该我们的出家法师是个个都会的啦，因为放言口呢是出家人大体上都会的，包括我在内我都会啊。做不做就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不是代表的就不识，一般人都识的。我刚问你这四句话是什么来的，是一件物件来的、啊、远观就山有色，近听就水无声，春去就花还在，但是人来雀仔不怕的，你们有没有人估到啊？是一件物件，这四句话就远睇呢，哇，有山水有色、哦、有颜色，是不是有山有树木呢？但近听就水无声，那行埋去听呢，那些水流动就没音声的，但是春去就花，春天去了应该百花都凋谢，百草都凋，好像加入秋了，就来冬季了，那些树叶差不多慢慢落的了，因为入冬开始，但是它到了春天过了，那些花呢依然都是那么青绿，依然是那么开花那么漂亮，人来就了不惊，那些雀仔看到人梗系走得啦，佢快啲捉佢噶嘛。咁间咧就去到个雀仔面前咧，用手摸下佢咧，佢都唔会走噶。四句话你哋有冇人明白咩嘢嚟噶？有冇人知道？唔系话一个人都冇。如果我话俾你听，我斗领都唔认吓，咁、啊、你系咪可以估下？啊，是咩？一幅画是吧？啱啊，是一幅画嚟。咁啊，远观咧，即系幅画挂喺度，我哋离远睇咧，有山就有树木，咪有色有颜色啦。个山都系有树木，清清绿绿噶嘛。 嗱，勤聽就水無聲啊！咁啊，個沙就好多個瀑布水噶嘛，我哋遠睇咪係瀑布喎、啊，但係行埋去一聽咧，完全冇音聲咁啊，即係佢係畫嚟咁啊畫噶嘛，咁啊春去花還在，唔好話春去，就算一百年過咗去啊，呢幅畫如果唔係爛咗咧。嗰啲樹木嗰啲花都係咁靚啊，都係咁開到五毛錢啊！咪人來了北京啊，咁咪人來嗰啲雀仔係畫嘅啫，你唔好話摸佢哋打落啊，佢都唔會走，佢都唔識同係畫噶嘛。咁你幅畫幾十蚊咧？畫既然係畫成，唔係真嘅，就譬如咧一切化啊，都係暫時有，係幻幻化化。所以古德講咧。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因缘生的，是故一切法就无不是空者，是种种因缘聚会，是暂时有，结果都是空的。好像这间屋，就算个十层、二十层，那么New York呢，大家都去过，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， 中文就是帝国大厦一百二十几层的。咁啊，电梯都要咧三堂至三次，一次过唔上得到顶噶，要住三次电梯。相信好多人都去过，我都去过几次New York，每一次都参观过。咁啊，去到个顶望落下边嗰啲汽车咧，好似个火柴盒咁嘅。你话几高？一百廿几层，但系咧都经过应该都有几十年噶啦。听讲系好似一九三几年起噶。应该有七十年历史噶啦，佢系咪永远都唔冧呢？冧咪真系砸死人个噃！据说佢个宣传啊，佢里边嗰啲电线啊，都可以环游世界一圈啊，围环游世界一圈啊！你话几重量啊？几长嘅电线啊？咁啊，即使有一百年、二百年，你唔拆佢都会冧，咁啊会坏咯。咁啊，咁长远嘅一个建筑物，佢都会冧啊！何况我哋人生一百几十年，即系话咧就唔好咁固执，唔好样样都咁认真，好多嘢咧睇开啲。就算人哋打你两巴，佢唔打都打咗啦，咁啊点啫？咁啊算啦，又系随他去，百不管，咁你先就可以啦吓。符合得到观自在这个名字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修为，你就不得自在，就不得到解脱。他们观音菩萨呢，最重要呢，我们要修持，要信仰观音菩萨，要亲近观音菩萨，要多念观音菩萨。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吧，我哋一般人都知嗱，咁啊乡下，相信大家都有个乡下，乡下大屋咧，应该一般人都有嘅，尤其祠堂都有嘅，嗰、那个神楼咧，咁啊当中就有个都系唔系木头，好多都系用红纸，每年年三晚咧就换过个新嘅，啊例如你姓陈，咁啊中间都系写。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咁右手边对象右手边呢是历代祖先，你姓陈姓张姓王都好啦，咁写你咪陈文王文历代祖先，咁呢边左手边呢先写啦，你现在呢呢、這个三人呢呢一代。嗱，咁啊，凡系嗰啲神楼啊，咁啊，嗰啲做新抱嘅，早晚都要担窗梯咧，蹦住个边边咧上去装香点灯，就系咧家家观世音啊，我哋都要靠观音菩萨加倍啊。嗱，咁啊，观音菩萨既然大慈悲，慈就系与众生嘅快乐，悲系拔众生嘅痛苦啊。咁啊，慈用悲两个字咧，即系拔苦与乐。你解除佢个痛苦，咪即系俾佢个快乐啦。你俾佢快乐，咪即系减轻佢个痛苦啦。就系、是、观音菩萨咧一种嘅 好处对众生。那咁啊，慈悲嘅反面咧，就系杀生啦。世界上最大嘅罪过，最大伤害慈悲，就系杀生啦。所以我哋凡系信仰佛法嘅人啊，归有受过五戒就更加添。十五戒第一条就唔杀生，当然包括就唔好食肉啦，因为食肉就最伤害呢个慈悲。你所食嘅肉系杀生而嚟，你唔杀呢条鱼，唔杀死呢只鸡，你就边有鱼边有鸡食啊？咁啊，凡系食肉杀生咧，就最伤呢个慈悲心，就系与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咧，就相违背啊！你既然违背菩萨嘅慈悲啊，咁啊，菩萨又点样保佑你咧？好似我哋做仔女，如果唔听老豆嘅话，啊，点样佢就孝顺仔女咧？同样嘅道理咋。所以我哋咧，凡系受咗五戒，最基本咧就三皈依，最好咧就尽量食素，就唔好杀生啦。所以咧，经常讲啊，佢话杀生之罪，就能令众生堕于地狱饿鬼畜生。后世为人得两种果报啊，边两种啊？一种就多病，第二种就短命，即系等于话咧，无论你嘅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学，如果佢一世人成人孭住个药煲嘅咧，唔使讲，唔使问阿贵，佢畜生就梗系杀生嘅业障重啦。啊，如果佢短命添咧，或者十零廿岁、二三岁就走咗。就更加唔使问阿贵，肯定系畜生咧，诶杀业重。嗱，反过来，如果呢个人呢一生人黑黐都唔打过嘅，阿咩佢打黑黐佢都唔识嘅，唔好话病啊，佢就黑黐都唔识嘅。当然呢个人肯定系畜生咧，放生放得多。啊，或者佢就长命百岁，肯定咧畜生都冇杀生。所以这个就是因果了，你想自在你就信因果，我们如是因就感这个如是的果报啊。所以你想自在解决，你最好就不要杀生，就不要吃。当然这个问题我都明白到一般人很难做得到，有些人说法师啊，我是做地盘的，我是做担石的，做露天工作扎铁的，那这些劳动的工作如果食素啊，五分钟就消化了菜蔬，那如果不食肉那就怎么捱啊，怎么顶啊，其实这些是心理问题的，难道我食肉吗？我十六岁日本人打香港，大家老香港吃的了，我仲玩住个书包翻紧落嗰啲话揸喺啲机场啊！咁我今年咧已经八十五岁啦，倒转嚟讲咧就系五十八岁still young嘅，但系冇可以倒转头噶，八十五岁我唔错啊！应该在目前嚟讲咧，我都唔会系多要求啊，都算系几好噶啦。一般嘅生活我仲可以 take care myself， 可以照顾我自己。唔使人家招呼，咁啊算系几好啦。咁唔通我餐餐食肉咩？所以原来心理上，我哋咧将个放开。嗱，呢种放开咧就完全靠呢个波嘢嘅力量啦，就系呢个观照波嘢嘅力量。如果你冇呢个观照波嘢咧，你就好难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当然好难得到解脱啦。所以观世音、观自在，无论世音自在，得到解脱，全靠呢个观字，系好紧要。我哋要啦，相信观音菩萨。你想自在解脱啦，你就收观音菩萨。我常常打到个譬如，我呢间保险公司咧系担保，仲系唔收保费噶，好着数噶。如果你唔食肉，戒杀放生咧，可以讲啦，我呢间保险公司 guarantee 你 anytime 系 good luck，anytime 我 longevity， 唔收保费噶，好着数噶，一个钱都唔收噶。但系我敢肯定，如果你真系做到唔杀生、唔食肉嘅话咧，冇理由短命，冇理由多病，唔好话今生啊，乃至到千生万世，你一人未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前，生生世做一个人，你都唔怕多病，你都唔怕短命，就因为你咧戒杀。唔成就，再加上放生，咁啊，观音菩萨一定咧系保佑你，系长福长寿。呢、这个系如是因，系如是果啊！呢种功夫咧，就系、是、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先可以得到自在啊！能够看破放下自在，就全靠呢个三种波耶中咧，第二种个观照波耶啦。嗱，我哋明白呢个观照波耶咧，就靠呢个文字波耶，亦包括呢个音声啦。音声就是你哋听经，听边一个法师讲经，明白呢个戒杀放生好处个道理，或者你自己读经，经里边都系咁样教我哋啦，都系在在处处咧显示呢个食欲同埋呢个杀生。有个害处啊！我哋更加唔好得结冤结仇啊！呢、这个冤仇结得多咧，你就冇法得到解决啦。嗱，咁啊，最后咧，仲有几分钟，我讲一个故仔。嗱，我哋佛教有咗咧，不过水忏，真系好多人都拜过嘅，慈悲三昧水忏。嗱，咁呢个水忏咧，你可以打嚟睇下个缘起啊，就系从前。有一位叫做吴达出家人，后来做了国师，叫做吴达国师啦。讲佢未曾出生以前，都系做一个挂单和尚，到处参学亲近善知识，到处挂单。咁有人咧，佢就去一间寺庙挂单。嗱，我哋挂单就住呢个云水堂，系大众嘅地方，唔系一个人住一个房间，肯定冇嘅。咁啊，其中咧一班人啊，可能一百几十个人住喺一间屋一个房间。咁啊，其中有一个就有病嘅，而且病得好辛苦。咁啊，大小便啊，身上又有嗰啲脓疮啊、流脓啊、有臭啊、又邋遢啊，都冇人照顾佢噶啦。但呢位吴达嘅大师咧，佢就好发心。佢哋照顾呢个病嘅出家人，咁啊照顾佢食药啊、饮食之外咧，大小便啊，一切同佢冲凉啊、换衫嘅照顾佢。当然有人照顾佢就好翻啦，好翻佢就离开啦。佢离开之前咧，佢就同呢个吴达讲：佢话我啊，以我睇你啦吓。他说你今日就是做了一个挂单和尚，做了一个云水僧，到处参学，这个是眼前。他说以我看你的相貌的样子，他说你不久将来你就飞腾王旦了，是贵为国师，国师即是皇帝的师父，是不简单的，当然是可以说的，连皇帝都要拜他做师父，是不可思议的，是有道有德的。但是呢，你在那个时候呢，你就有一个大问题。那什么问题呢？暂时我就不讲。他说你有问题那阵时，但是没人可以帮到你的。所以我家里为了多谢你服侍我的病痛的恩德，我告诉你听。他如果你有朝一日飞腾王法的时候啊，有什么危急的灾难呢，你四处找我。那什么地方呢？他们他们有一个山在近哪里。他们去到这个山上呢，我高头望上的山顶呢，有间屋仔，你看到的。屋仔的左右面前两边呢，有棵树，即是两棵树，中间一间屋。佢就系我住嘅地方啦。佢话假使有招人啦，你真系有问题，你就去嗰处揾我。咁佢就离开咗佢啦。咁啊，真系呢个吴达大灯咧，佢冇几耐咧，就真系由于佢个修持啊好， 龙天护法推出，他就归为国师。咁啊，国家嘅皇帝嘅师傅啊，嗱咁啊，皇帝有人咧，今日有朝，就搜集全个国家嗰啲沉香木啊，咁沉香木咧，唔系成日有噶，好稀罕噶。嗱，咁啊，真系沉香咧，的确唔容易揾噶，但系佢系皇帝下令啊，边个敢话反抗唔同佢揾咧？咁就揾埋成个国家到处揾啦，揾到啲真嘅靓嘅沉香木。就请咗个一流个斗木师傅做一张太师椅咧，咁啊送俾佢坐。但呢个问题就嚟啦，咁佢坐上呢个太师椅啦，佢就自己好似好得意咁啊，归为国师，国师就帮我叩头啊，坐嗰啲张沉香木太师椅，全国都系得呢一张嘅啫，佢就好似啦吓。是如言自得，就生个欢喜心咧。咁冇几耐，咩问题呢？佢生个人面疮，系人嘅面，有眼有鼻有嘴，仲会讲话食嘢添嘅。咁啊，生膝头哥，膝头哥圆圆地个，大家都知噶啦，冇咗个面咁啦，有咗个人嘅面嘅疮，有眼有鼻有嘴，仲要食嘢饮水嘅。咁啊，痛到佢咧，一痛就喊救命。咁因为佢系国师啊，咁啊，皇帝咧请晒全个国家所谓有名嘅一流嘅医师、国师，所谓啦国行大师、医行大师，你医佢都医唔好，到时都就痛，一痛痛就失咗魂嘅。咁我突然间想起当年。他服侍过这个有病的人，他临走讲这番话，他就根据他这个所讲，去到四川那里有个山，真的他就望上去有间屋仔，是茅棚，不是高楼，亦都不是，实际是一间茅棚，一间屋仔，两边有两棵树，一边一棵，想是这个地方了，所以他就顺着路上山拜见这个人。咁呢个人呢老早都知道佢嚟㗎啦。咁佢一上到山顶呢佢都未开口话我嚟拜见你㗎。嗰、那个人话佢话我早就知道你有今日。佢所以我就老早呢固然话个地址俾你听我亦都知道今日会嚟。所以我家出嚟迎接你欢迎你。佢一切呢我已经明白你唔使多讲。佢话嗱咁啦，你都好识行远，就算冇飞机冇车坐，都行路噶嘛。咁你行咗咁耐咁远，佢就好啲休息。佢话听朝咧，我就会帮你医病噶啦。咁佢就听话，咁就休息，咁就瞓醒觉咧，佢就叫你个后边后山，你转咗个圈，兜个后山。后山有个池啊，一个池都好细个嘅啫，咁啊装满一池水。佢你就坐喺个池侧边嗰个石嗰度，佢哋将嗰啲池水忽上膝头哥，一洗咧，个人面疮就冇咗噶啦。咁啊好啦，佢哋依教嘅围咗个圈，整到个后山，真系有个池，装呢一池水，咁佢就照样坐侧边个石嗰度咧，就揦高个裤脚，就忽嗰啲水咧，想话淋呢个疮，洗呢个疮。咁当然个仓就个咪住，你唔好睇住。咁呢位吴大伟问佢有咩事啊？佢话你有冇读过《后汉书》？《后汉书》啊？佢话读过啊。佢你既然读过《后汉书》，你有冇睇过里边有一段姻缘？佢哋元王就杀曹操，一个就佢哋元王姓元叫做王，一个佢哋曹操姓曹叫做操。佢呢两个人呢、这个历史你有冇读过《后汉书》？我读过，佢既然读过，我就话俾你听。佢话元王同埋曹操呢两个人咧，当年就系皇帝嘅左右丞相，即系话皇帝嘅左右手最得力嘅人，系同样嘅权利。皇帝以下咧就系佢两个人当权噶啦。他说但你呢就争宠，就成日在皇帝面前呢就讲我的坏话。他说你就是他的元王， 啊，我就佢哋笑错啊！佢话你喺皇帝面前讲我个坏话，挑拨离间，咁啊一两次皇帝都未必信啊！佢哋时时都系咁样诽谤我，皇帝就信以为真，咁啊判我死刑，咁啊点死就死得好惨，就是、腰斩啊！点解佢哋腰斩呢？就是、一张床，床啊直噶嘛，咁啊六七尺长。咁佢中间这个屁股个地方呢，就有啲漆，嗰啲黑色嘅漆啦，嗰啲漆咪黏咪黐噶啦。咁话我就脱晒衫裤，咁就瞓上去个屁屁咧，就对住啊黐住嗰啲黑漆。佢响我腰一刀斩落去，佢话下边嘅人咧就将我两只脚一掹，咁下半身就掹走，咁啊同时上面将我扶高，咁啊坐响呢个漆嗰度。嗰啲漆系黐住噶嘛，所以就焗住我个肚咧，嗰啲五脏六腑就流唔出嚟，咁啊焗住喺个肚里边又唔走得，系咁样痛死，系死得好惨啊！佢话我就累到呢个冤恨咧，我就想报仇，但系你就好彩，佢话你自从以后咧，你知道自己有错处，你就十世为高僧。是高僧不是名僧，名僧是有名的，但高僧有一定的修为时间论，他说你十世为高僧，你做高僧那种的修持，他说我这只冤鬼的是无法子找你的，是无法子报仇的，因为你是高僧大德，戒律清净庄严，我奈你如何。他说到这一世，因为你贵为国师，皇帝不得帮你叩头顶礼，还搜集全国最靓的沉香木，做一张藤香的太师椅给你坐，你就好像傲然自得，生了一种欢喜心。他说你这一年的欢喜心对你的修持就有所抵触，佢你一念个欢喜心啊，佢我就可以乘虚而入，就生了人面疮，令你受尽好多个痛苦。佢好彩，你仲有咁样嘅修为，咁啊家下咧，你从前啊所帮过医过呢位大德啦，唔系别人，就系家乐家尊者，系罗汉境界。他们现身来到解我们的冤，希望我们呢从前冤枉杀朝错，这个冤仇呢从今解脱。好了，我说的话这么多，他你可以洗了。那他一洗了，水一倒就通到他发晕，就碌低。那我晕了几耐呢，他都不知道，等到他晕醒了，过了他就醒了。咁嗰个池嗰啲水咧，咁亦都冇咗啦，个池都唔见咗。咁个花翻喺前边，想话多谢呢位同参咧，咁啊呢个人亦都唔见，呢间屋个两棵树佢亦都冇咗啦。咁佢亦知道咧，呢个真系咧系家乐家尊者，系罗汉境界来到咧，系点化佢哋，解佢哋个冤，因此佢就睇藏经。在藏经里面呢搜集凡是有关忏悔的经文，以共呢诸佛的圣号，就写成这一本呢叫做慈悲三昧水忏，因为用三昧禅定水洗干净他这个人面疮，解他的痛苦，所以叫做三昧水忏，水就这个三昧慈悲水嘛，所以行埋佢就慈悲三昧水忏。嗱，咁呢部忏咧，好多出家人都拜过，亦都好多居士咧，去好多道场咧都有拜呢个水忏，好多亦都咧曾经随缘咧系拜过。嗱，咁呢个水忏咧，嗰啲文啊就好长嘅，咁啊跪响度念咧都几辛苦啊。所以呢近来都好少人拜这部忏的。其实这部水忏呢就是这个五大国师呢这一段姻缘呢所成。那我今晚呢只是讲了观自在或者观世音这三个字。 咁乜嘢叫做菩萨咧？咁啊向下咧，仲有230几个字。咁啊留埋啦，下回分紧啦。今晚已经过咗话，过咗四分钟啦。啊，咁啊向下问长，付于下个星期五啊，再见啊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